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乔杉，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斯德旺杜在北京寒风楼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北京胡同片段。北京街道布局之简洁平直是人们的共识。我记得13年前初到北京，出了火车站到我求学的师范大学，公共汽车在宽阔的大街上行驶了很长时间，但只拐了两个弯，这给来自南方小城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公渠大道是北京城的一个标志，但另一个重要的标志却是遍布京城的胡同，或者可以这么说，气势恢宏的长安街属于一个首都，一个政权，而那些纵横街市的大大小小的胡同是属于真正的北京人的。当然，这是我在北京客居4年后的广阔之见。上学时常常搭汽车到前门大栅栏去，有时是去一家小影院看电影。我最喜欢的一部日本电影《泥之河》就是在那家小影院看的。有时是去买东西，有时却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像许多人喜欢的那样去大栅栏人挤人，纯属闲逛。印象中前门大栅栏那里的胡同最密集也最杂乱，繁华已破败，古老与现代竟然挤在一起，相安无事，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都市气氛。而所有前来首都的外地客像鱼群一样在大栅栏的胡同里游来游去，进赘福祥，出全聚德，或者像我一样只是来人挤人，除了东张西望什么也没干。至于漫步的是东城西城那些僻静而整洁的胡同，当然是在没有风沙和寒冷的夏秋之际，偶尔的你看见一个卖糖葫芦的推着车一路叫卖，看见一些未经改造破坏的四合院门墙在阳光下闪着朴拙而古老的色彩，听见某个门洞里传来老人聊天的声音。老北京人说话犹见韵味和美感，你会觉得北京其实也是安逸闲舒的养生之地。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左右，天气炎热，高温蓝色预警当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到你们是 Oh! 时间的关系啊，周文如先生演唱的这段黛玉悲秋，我们第一时段呢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呢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呀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这段精彩的梅花大鼓唱段。 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

秀女在房中对秀如 英照英柳角灯点着蜡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周文如先生演唱的这段梅花大鼓黛玉悲秋，下边呢我们换个曲种，再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作品。这回啊我们要请上的呢是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他将为我们演唱一段水浒传中的故事，杨志卖刀。 见了可就心惊，看起来这方没有一个真朋友，要叫我抓住你们想活都万不成。说着话腮帮子一鼓，两眼圆瞪，别开了土黄布的小罐，就长露着前胸。你看他是一路的乱骂，就把桥上显出来千般的讨厌，是万种的贼行。这牛儿 猛然抬头看见杨志，嘿，你手拿着钢刀，所谓何情？杨志说，此刀乃是家传兵刃，我今买宝刀，出于无奈，是只为贫穷。牛二说，你这口刀有什么好啊，还许是偷人家的呢，你特地前来把二爷蒙。杨志说，这口刀是能工巧匠，千锤百炼最出奇，惊人之处有三宗。头一件，打仗冲锋能扛兵刃，是单铁小钢能多铜。第二件，他的锋刃奇快，吹毛能过。第三件，杀人不带血光红，真乃是稀罕之物，价值可贵。这个牛二听罢就冷笑了两三声，你提价钱多少啊，那倒好办，你叫我开开眼，咱们当年是当风。说着话，他跑到酒铺借来钱一串，哎，小子，你剁吧，这钱可就是铜，那过往的行人都来瞧热闹，一个个他们远远的围住，可都怕这个横冲。这杨志忍着气愤，将袍袖而挽，嚯，你看他挺身轻，瞪双睛，寒光过，映日明，一扬手，唰的声，他是刀剁红钱四下蹦啊。说好好好，再试试吹毛过。当时间他揪下一把头发就递给了英雄，青面兽接过来横在刃上，一口气噗的声吹断头发，随风飘零。牛二说，你剁铜吹毛啊，都算不了出奇的事儿，我得瞧瞧怎么杀人不带血光红。杨志说，谁敢杀人打刀士？牛二说，你既胆小就不该把我赢。杨志说，再不然你去寻上一条狗来筛家，杀了他你看个分明。这个泼皮蛮缠说，你没讲下杀狗啊，你要是不敢杀人就不算英雄。青面兽他的眉头一皱，心窜烈火，说你这厮出口伤人真太不通情。牛二说，哎，这还算好的呢，你要是再多说呀，我就拳打脚踢，叫你认识认识我牛二祖宗。杨志说，莫非今天要讲打吗？牛二说，这汴梁城你打听，打死谁都不偿命，我杀人就像撵个臭虫。这牛二他是甩袖脱衣，摇头晃脑，赶上前去就奔了英雄。好杨志 上边一晃，底下就是一腿，只听得砰砰砰，把牛儿摔了个倒栽葱。这牛儿爬墙起来，重扑好汉说完不了，一回手把酒糟鼻子拍破了，磨得满脸通红，赶上前手揪好汉羊头撞，吃的声撕破了那羊脂的衣衫，就响了一声。英雄大怒，他揪住了牛儿，牛儿扑住的马英雄。小子，二铁的脖子上也没拴着老虎，那不是刀吗？难道说你竟会剁铜？杨志说，哀家要杀我早就杀了你。牛儿冷笑说，你不能。好杨志大喝一声，会利刃，众人喊，大汉刀劈无毛大虫。杨志的钢刀何曾带血，和牛儿一身血剑半桥红。地方官天汉桥上捉拿凶手，好杨志挺身认罪就奔了宫廷。这一回杨志改变良城，除了祸害众百姓，都与他打点官司把罪案清。到后来是会武达结拜弟兄，他在那水泊梁山永标美名。 好了，听众朋友，一段梅花一段京韵两段曲艺作品欣赏过之后呢，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I feel so good，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